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马克龙表示，各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另外，习近平指出，法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为增进欧盟团结、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做了不少事情。中方愿意同法方一道推动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新华社引述马克伦说，当前国际形势充满紧张动荡，法方更加希望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批准生效取得进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预计，会在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更新疾控中心对疫情的指引。亚伦斯基说，中心正为疫情大流行的下一阶段做准备，当美国的确诊病例逐步减少，就是合适的时机，而医院住院率将会是关键的指标，到时亦都将会就戴口罩和检测等措施发出新的指引。亚伦斯基说，明白民众希望摆脱口罩的束缚，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必要戴口罩。白宫抗疫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尔斯比说，白宫已经向相关的公司了解怎样加强国家检测能力，包括确保检测产品有稳定的供应链。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602，瑞士法郎8.466，澳元5.62，加元6.149，新西兰元5.219，欧元8.877，系8.877。每百日元对港元6.7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9点，跌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4美元，卖出1871.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2毫米左右的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窝打老道，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窝打老道，受影响巴士路线7号 B、10号 208 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就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对出。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会更加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满东村满和楼、慈云山慈乐村乐成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蓝田安田村安丽楼、牛头角乐华南村安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运动名人录，今个星期找来香港女子单车前奥运代表李海欣，和我们分享五年港队生活的难忘事。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你是不是玩啊，世杰？ 什么事啊，世文？ 嗱，农地官鸟、湿地官鸟，嚟紧仲系官鸟，你今次唔系硬地官鸟啊嘛？ 诶，你又估啱一半噃，今次系林地官鸟，树林嘅林啊！香港官鸟会上嚟详细讲解噶啦。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讲下山径垃圾调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7日，新增4285宗确诊，7000宗初步阳性， 再多9人离世，17人危殆。医管局非紧急服务减至4至50%。 习近平指示特区稳控疫情，特首称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俄军称逐步撤离乌克兰边境，美国北约反指俄军数目增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昨日就4285宗的新冠病毒的个案，初步阳性大约7000宗，两个都是创了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两份的报纸，昨日包括大公报、文汇报，都是报道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是支援香港疫情的工作有重要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说港府要动员以及是要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另外多份报章的报道，包括《星岛日报》都提到一些消息来的，引述到就说想着在3月开始就是为全港750万名的市民做全民强制检测，就按身份证的编号来划分检测日期，每日检测100万人，每人就可能要分3轮，即是3个星期就是要做晒的，这样未做检测的人就可能会罚款，说去到10000元的，但就无需要是违风禁足，这个都是消息来的。那怎样应付这么大的检测量呢？就是内地会派员来香港采样，那部分的检测样本呢将会送回深圳那里是化验的，那这个是消息的报道。那怎么看，如果真的做一个全民的强制检测，18723一讲下你的看法。对于近日有大批的确诊人士都送不到院或者去一些隔离设施，现在有不同的措施支援，包括在指定诊所，亦都有一些给轻症病状的病人，指定诊所就去给一些轻症病状的病人。另外15号开始已经开通了一条热线，就是叫做医院管理局新冠肺炎确诊者等候入住隔离设施支援热线。整个热线的运作是怎样呢？又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去谈一下，有医院管理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一鸣。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潘一鸣。先讲到这个热线，就是星期二开始已经是开通的了，说是支援一些等紧入去隔离设施的一些的确诊者这样的。有没有收到几多个电话现在暂时？ 我哋前日開始呢個服務之後咧，嗰、那個來電都係踴躍嘅嚇，咁、每日大約有200-300個來電啦嚇。咁、目前嚟講咧，我哋個服務時間就係朝頭早8:00到晚10:00啦嚇，每日都有嘅嚇。咁、都盡量希望透過電話嘅熱線咧，可以幫到係等候緊嘅市民啦。 成個運作係算唔算順暢咧？因為我見有啲市民就話好似打唔通喎啲電話。你哋有幾多即係呢一個電話其實有幾多條線係有幾多人手係接嘅？ 我哋開始嘅時候咧係有10條線嘅嚇，咁、就我哋每一日都喺呢段時段入邊咧都有數十位同事去接聽電話啦。咁我估計咧，因為開始嘅時候都係累積咗一啲嘅等候嘅人士啦，所以變咗佢哋喺開頭一兩日咧都會來電係較為多嘅嚇，咁、都會比較繁忙。 咁同埋佢哋諮詢嘅時間咧都會比較長啦嚇。咁、一般嚟講，一個電話我哋同事都要用約莫係15至20分鐘嘅時間咧去解答嘅問題啦嚇、安慰佢哋啦嚇。咁、所以都係我嚟緊咧都會陸續增加我哋嘅同事嘅人手啦，同埋啲線路嘅嚇、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嚟緊係幾時預計可以增加到個上限？無論係處理嘅人手啊，同埋幾多條線咧，嗰度可以增加到幾多？ 今日我哋應該都會去到有20位同事會接聽電話噶啦嚇，咁、希望可以即係有啲幫助嘅。 嗯，具體嚟講，我想知道接聽電話呢啲人係咪都有一啲嘅醫療嘅背景，可以有一啲判斷，同埋其實都呼籲用呢條熱線嘅人係一啲咩類型嘅人去打嚟嘅咧？其實。 正如主持人開始講啦，我哋嘅對象咧都係啲等候緊確診咗嘅人士啦，佢等緊入住一個隔離嘅設施嘅朋友嚟嘅嚇。咁接聽電話同事咧都係一啲醫療人員嚟嘅嚇。咁我哋有護士啦，有專職醫療嘅同事啦嚇，都係相當富經驗。咁同埋我哋都係有一啲即係資料俾同事咧去作答嘅嚇，咁希望喺呢啲內容入邊咧都可以有啲幫助嘅。 所謂話等緊入院，即係係一啲確診或者初確者，定係包唔包埋一啲而家佢自己驗到有快速測試陽性，咁但係就即係唔出街住啦。咁亦都因為等緊，而家都話復檢嗰度有個上限啊嘛，所以令到佢哋都未必係一個即係正式嚟講係一個確診者嘅，純粹佢哋快速檢測係陽性。呢啲人可唔可以打電話嚟嘅？ 我哋嘅對象係確診咗，同埋或者係啲初步確診咗嘅嚇，咁等候緊衛生署嘅安排入院嘅朋友啦嚇。咁不過我哋喺來電度都會見到有啲咧係真係自己用過快速測試，即係驗到係有陽性咁樣嚇。咁佢未做嗰個 PCR 嘅嚇，咁我哋都會作答嘅，我哋唔會拒絕佢嘅來電嘅嚇。 可唔可以都具體講下成個熱線嘅運作係點？我見譬如打到去就會問佢哋有病徵定係冇病徵咁，成個運作係點樣？即係頭先都話接聽嘅人員係有醫療背景啦，係會作一啲乜嘢類型嘅判斷啊？或者係咪會再做一啲分流咧？就住啲人打嚟嘅一啲情況。 我哋而家呢兩日落嚟，我哋見到個來電嘅即係類型咧，都係好多咧，都係一啲冇乜症狀。或者是很輕微的症狀的確診人士啦嚇，咁有一家大細的，亦都有個人即係、自己一個人在屋企嘅嚇，咁、亦都有啲係家庭傭工啦嚇、有啲係亦都有係代確診人士打電話嚟都有嘅嚇，咁、所以在呢一類型的來電嗰度，我哋都係俾翻一啲即係譬如一啲感染的控制的措施啊。譬如他們都會問到啊，我自己在房度閂埋房門，咁足唔足夠啊？我啲飲食嘅器具又點樣消毒法啊？我去完洗手間咁應該點樣消毒啊？用幾多嘅濃度嘅漂白水啊？咁樣咁都會好多呢一類為多啦嚇。咁亦都有啲係小朋友確診咗，咁家長就未確診。咁佢哋又會擔心小朋友嗰、那個情況會有冇變化咁樣。咁、我哋喺即係早前嘅記者會入面都提過啦嚇。咁小朋友方面就特別留意佢嗰個活動嘅能力啦、情況啦嚇、如果係都係食得、行得、走得、玩得嘅，咁相對上我哋唔會咁擔心啦嚇。咁、不過就要每4小時同佢量住睇住發燒啊，有冇發燒嘅情況啊，睇住佢呢啲咁嘅症狀嘅變化啦。咁亦都有陣時都有另一啲調翻轉啦，就係、父母確診咗，細路仔冇確診嚇，咁一家喺個屋企度，咁我都俾翻啲相對嘅相關嘅指示俾翻佢哋，咁等佢哋喺呢個等候入住隔離設施前咧，係作好啲準備嚇。 对于即系各位观众听众点睇？有一个嘅热线个电话就系1836115嘅，就系俾一啲医院管理局成个热线啦，就系叫医院管理局新冠肺炎确诊者等候入住隔离设施支援热线。你又点睇成个热线？头先都同阿潘欣明倾到啦，有一啲人打嚟大概问啲咩资讯啦，呢啲资讯又帮唔帮到而家喺度等紧可能系入院嘅确诊人士等等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继续问下潘欣明啦，我就想知道头先呢啲嘅 接線的人員咧，會唔會都評估佢哋嘅即係打嚟嗰啲人嘅健康嘅情況啦？而係接駁到，譬如而家有指定診所有個預約熱線嘅，就俾一啲輕症嘅人又覺得有需要，就係去即係指定診所咁，或者啊再嚴重啲要救護車服務嘅，會唔會作呢一個嘅健康或者醫療嘅判斷嘅？ 在这方面我们就不会的，都是一个第一线的初步他们的电话的咨询。不过如果来电的朋友他表示到他有不同的症状啊情况啊或者其他的毛病，那我们都会摘低他的那个资料，那我们再会有同事再去跟进的。 另外我見話嚟緊係咪都醫管局話同即係私家醫生有個合作啦，就會即係轉介有需要嘅患者咧，去等啲私家醫生同佢哋做一啲嘅電話診症啦。呢、這個同而家呢一個嘅支援熱線有冇一啲相關嘅？即係會唔會到時都會即係有一啲意見上面會提供就啊，其實都可以再問啲私家醫生，定係點？會唔會有啲配合㗎兩方面？ 會嘅呢、這個。这个正就是我们不同层次的电话的热线的即协助了。刚才我提到如果有一些相关的来电他提到他有一些健康上想进一步的即了解，我们就会将他的资料转去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即即将会开始的联同私家医生，也有我们自己的医疗人员的负责的那个热线那里继续跟进他那个即医疗方面的进一步的问题。 不過暫時以你所知，這個籌備工作是做成怎樣？因為你未開始，即是就來開始嘛，會涉及多少私家醫生可以幫手呢？ 這個我暫時手頭上未有詳細的資料，不過呢就應該都很快的了。 咁一般譬如我打咗電話嚟，一啲即係一啲確診者係乜嘢情況之下，你哋先會建議佢去找私家醫生嘅呢？ 舉個例，譬如有啲腫瘤科嘅病人，咁佢可能係已經係進行緊一啲化療啊，或者係一啲定期嘅即係治療嘅嚇。咁佢可能喺呢個確診嘅期間，佢又出現咗一啲另外一啲症狀啊嚇，或者係相關佢個療程嘅問題咁樣。咁我哋都會即係將佢資料抄低，咁就再聯絡即係頭先剛才提到嗰、那個即係醫療嘅熱線。 一般嚟講，因為頭先都聽下啲可能係啲健康嘅資訊，譬如屋企人係確診咗，咁自己點樣避免啊，或者自己確診咗點樣同屋企人隔離多啲啊。但係始終可能每個人個屋企唔同啊，呢啲一般性嘅健康資訊或者醫療資訊係咪可以套用到喺每一個家庭度？定係你哋都好因應佢哋有個別嘅情況，佢哋會唔會影啲相俾你哋即係唔知道，我唔知道會唔會透過條熱線可以有一啲好具體去睇到佢哋屋企嘅情況，再有啲特別嘅資訊或者意見俾佢哋。 暫時我哋就未試過話影啲相俾我哋，我哋而家嗰個設備咧亦都做唔到話即時咧係見到佢啲照片傳送過嚟咁樣嘅嚇。咁不過即係係嘅，主持人提到咧就係每個家庭都有唔同嘅情景啦。不過大體上都係差唔多，我哋而家即係接到嘅個案都係。咁刚才我提到啦，即係一家有小朋友啊各樣咁樣小朋友照顧咧嚇，咁可能係即係。市民都是对细路仔就特别关心啦，咁所以佢哋较为多系问细路仔嘅问题，所以其实我趁呢个机会都系值得提一提大家家长咧，就系、是、真系要认真谂下，系咪早啲带小朋友去做呢、這个即系疫苗注射啦。 OK， 嗱，另外我见啦呢排话嗰啲隔离设施都好满啦，而家喺无论社区隔离啊、治疗设施嘅护士人手咧，系咪足够嘅？有冇话即系每个设施有几多护士做紧嘢啊，或者争几多成嘅人手咁？ 我都要多謝主持人啦。喺我喺一月底嘅時候上呢、這個節目度做個呼籲嘅時候咧，就希望有多啲嘅兼職嘅同事加入我哋個自選兼職嗰、那個護士嘅團隊啦。咁節目出咗之後咧，都反應好好啊嚇。咁我有過百嘅即係報名嘅人數。咁我哋已經悉數咧，將佢哋咧係安排喺大嶼山我哋各個社區治療設施啊、隔離設施嗰度工作。咁而家大體上嚟講咧，我哋每日咧都約莫有數十位嘅一啲兼職嘅同事咧係幫手嘅嚇。咁、我哋係繼續歡迎嘅嚇。咁、因為譬如喺竹篙灣啊、亞博啊。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啊，我哋都會係繼續需要多啲嘅一啲兼職嘅同事嚇，我哋叫 locum 嘅 nurse 啊咁樣嚇。 咁意思到我哋可以留翻一啲全職嘅同事咧，留守醫院啦，或者各個地方嘅一啲服務啦咁樣嚇。 呢啲就係講緊兼職，但我見譬如之前係咪都話退休啊嗰啲護士都希望佢哋加入呢個抗疫工作啊，嗰啲又多唔多翻嚟做嘅？ 都有嘅，有啲退休同事就透過頭先我剛才提過自選兼職嗰個計劃啦，咁亦都有啲同事係退休重聘啦，透過退休重聘，佢就即係退休啦，咁就再繼續佢個工作。咁我哋都調派咗不少嘅呢啲同事咧，去到大嶼山幾個中心度工作嘅。 我見到個工會就形容，尤其是喺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咧，佢哋形容去到係戰地模式咁樣噶啦。有冇了解過前線嗰個情況，缺人手或者工作量嘅情況去到點咧？ 前線嘅同事係辛苦嘅，係毫無疑問，因為真係都有唔少嘅病人咧去到急症室嘅地方，咁亦都係要一啲時間咧係將佢哋轉送去一啲唔同嘅隔離嘅中心啦，咁樣嚇。咁喺呢度我都要多謝前線同事嘅努力啦，緊守佢哋崗位。 有冇知道個人手係爭幾多？因為我見有啲話直情可能個人手比例係100個病人先得一兩位醫護去照顧，尤其是有啲醫院咧開到室外嗰啲地方咧去應診啦。其實實質上除咗人手上面啦，又係咪真係實際上有照顧到啲病人咧？ 喺呢一方面，我哋就真係盡量去即係靈活調配我哋嘅人手啦嚇。喺剛才提到嘅地方嘅即係壓力點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喺其他嘅單位度即係調動其他嘅同事落去幫手。咁所以如果有繼續有即係願意加入醫管局嘅朋友、護士、兼職嘅同事都好，如果有嘅時候，我哋都會將佢哋調撥落去呢啲壓力點嘅地方嘅。 陆续有一啲医护人员，亦都包括有护士啦，系即系确诊啊、染疫啊咁啊。寻日就公布有多一百多名啦，超过100个员工系染疫嘅咁。对于呢一个情况，亦都会加剧咗佢哋工作量。有冇了解到嗰啲工时嘅情况点啊？或者除咗而家现有嘅措施，譬如招聘多啲兼职嘅护士啊、人手等等，仲有啲咩方法咧？针对医院入边都有一啲嘅医护人员系确诊。 哦，呢個我哋都非常關注嘅。咁除咗就係繼續加強呼籲同事喺即係嗰個感染控制上面嗰個要特別留神之外咧，咁我哋亦都即將開始咧，就係每位同事，我哋每日都有一個嘅自我快速測試嘅檢測嘅嚇。咁就務求咧，就係大家都係安全安心咁樣去翻工嚇。 但呢個就加唔到人手嘅，純粹係檢測嘅啫。呢個 係啊，喺個防範上面做多啲功夫啦嚇。 有冇得話用多啲人工再吸引多啲兼職嘅人員加入啊？ 我哋最近都出咗通告咧，就係我哋嗰個特別津貼咧，咁嗰個覆蓋範圍咧係都係擴闊咗好多嘅。咁、okay. 都係一方面就即係鼓勵同事嗰、那個認同同事嗰個努力啦嚇。另一方面咧，希望咧係佢哋係即係願意咧係繼續咧係支持我哋整體抗疫嘅即係工作啦。 OK， 好啊，唔該曬潘欣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潘欣榮是医院管理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另外刚才都讲到了，将会未推出住的筹备，有一个电话的会诊服务，就是给一些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又是暂时未能够送院的市民用电话的方式联络一些私家医生的。又请一位的嘉宾和我们谈谈，由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你好，萧乐文。 你好，你好，曾医生。头先讲到针对医管局话同啲私家医生合作啦，就有一个电话会诊嘅。你有冇听到相关呢个消息啊？即系私家医生同医管局有冇即系倾过呢一个安排？ 我相信政府系有咁嘅打算嘅。政府咧都希望我哋即系医学会咧，即系可以类似有一啲咁嘅服務嚇，咁可以提供到俾一啲初步確診嘅人士，但係未即係暫時仲係喺屋企接受隔離啦，或者等候緊去緊醫院，即係可能係譬如排緊隊嚇，咁有陣時我哋都希望可以減輕到即係醫管局嘅前線同事，咁我諗佢哋的而且確會有啲嘅問題想問嘅。咁可能唔涉及即係一啲藥物，咁但係問題即係喺心靈上啊，或者係喺佢個病徵上咧，咁其實有冇啲嘢係可以預先預備定咧咁樣？咁呢部分我自己覺得即係 我想從多方面不同的渠道在社區上有的資源啊，或者社區的組織啊，醫學組織呢去一同幫手啦。 嗯，但如果即係你有遠距離啦，咁樣用一個嘅電話回診啦，頭先可能你講都話可能唔涉及藥物嘅，呢個支援上可以有啲乜嘢類型嘅支援可以幫到幾多咧？對於個病人嚟講， 嗱，我諗某程度上，我諗大部分咧，即係喺感染咗新冠嘅人士咧，佢哋嗰個病徵咧未必係咁嚴重嘅最初。咁所以變相咧，即係有啲咩事項係需要留意或者佢需要觀察啦。無論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無論係長期病患者又好，無論佢接種過疫苗又或者冇接種過疫苗又好，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喺依方面咧，即係等佢哋可能有多啲預備係好事。因為咧有陣時佢哋當佢確診咗之後咧，佢哋都係需要留在家中嘅。咁喺依部分佢有冇一啲咩嘢未買得切嘅，可能需要即係佢屋企人幫手啦。咁我諗臨床上嘅表徵，我諗尤其是小朋友啦、 okay, 都需要提上嘅。 好啊，嗱，轉頭曾醫生再同你講下即係整體個疫情啦，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下。好啊，唔該，啱啱傾過咧就係曾奇恩，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你又點睇最新嘅疫情或者電話會診呢個方法咧？184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惩教署表示，赤柱监狱得悉一个惩教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赤柱监狱的公务探访服务星期四暂停。那个负责探访登记服务的惩教人员星期二接受病毒测试，星期三接获通知初步确诊。那个人员最后翻工的日子是星期一，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并同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他在翻工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并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同那个人员共同办公的同事目前没有出现病征，已经安排院所内相关职员进行病毒测试，并对相关地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危机，两个人在通话之后发声明，要求俄罗斯以实际行动化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又说至今未见俄罗斯军队大规模从乌克兰边境撤出，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侵略风险仍然很高，需要极度审慎。两个人重申，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都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预计，会在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更新疾控中心对疫情的指引。亚伦斯基说，中心正为疫情大流行的下一阶段做准备，当美国的确诊病例逐步减少，就是合适的时机，而医院住院率将会是关键指标，到时亦都将会就戴口罩和检测等措施发出新的指引。亚伦斯基说，明白民众希望摆脱口罩的束缚，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必要戴口罩。白宫抗疫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尔斯比说，白宫已经向相关的公司了解怎样加强国家检测能力，包括确保检测产品有稳定的供应链。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各州长举行防疫会议，宣布三阶段的解封方案，最快到下个月20日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首阶段措施是取消全国零售商店的入场限制，民众进入店内要戴口罩，无需检查疫苗证书，私人聚会不受疫苗接种状况限制，如果有未完成接种人士参与，仍然需要进行追踪。第二阶段预计下个月4日开始， 可以举办跨地区大型活动，酒吧和夜店重开。入场人士必须已经接种加强剂或者有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进入餐馆和酒店人士只需要符合已接种、已康复、已检测的其中一项条件。若果医院的情况许可，下个月20号将实施第三阶段，到时将会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只是保留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定期消毒等的要求，以及部分特定场合要进行额外检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3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9，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9点，跌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36美元，卖出1,871.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又转入窝打老道，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又转入去窝打老道。受影响巴士路线7号 B、10号、208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在疫情期间，大学采用了网上教学。 家书， 自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我们已经2年多没见面。 香港家书， 病毒共存的大前提是提高疫苗接种率。 做基因排序要有两个元素才可以阻止病毒传播。 我们必须支持对快速多重检测或者无偏见基因测序。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点， 香港家书， 千言万语安防之处。 咁其实开始我觉得就哇，一搭30集剧本，你要去到第10几集嘅时候开始改变咯。去到第20几集嘅时候咧，我又有少少改变。哇，到后边嘅时候，哇，完全改变。即系我会觉得系哇，嗰啲功课真系真系好深刻。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仪，仲有我殷志强， 仲有我杨玉梅士多啤梨一起走过。 2022年2月17日，新增4285宗确诊，7000宗初步阳性， 再多9人离世，17人危殆。医管局非紧急服务减至4至50%。 习近平指示特区稳控疫情，特首称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俄军称逐步撤离乌克兰边境，美国北约反指俄军数目增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 咁針對啦，而家因為有啲人確診咗啦，咁就未能夠入院或者去啲隔離設施啦。醫管局早前都話係有七間嘅指定診所，其實由尋日開始就係第一日運作噶啦，係俾一啲獲得衛生署通知佢係新冠病毒陽性而且有病徵嘅患者咧，係打去電話預約咗，然後再去求醫嘅咁。不過見到有報道就話有有人咧就係直接係去到呢個指定診所嗰度啊，因為佢本身咧就係未獲衛生署咧話佢是阳性，不过就有快速测试话佢自己测咗是阳性，但是咧就是因为未获系复检系确诊啦，所以就系被拒绝啦入去呢个指定诊所度求医，有个咁样嘅情况噶。咁啊，见到医管局政策发展总监啊李夏欣都话啦，如果是快速测试阳性嘅市民，临床上面有需要咧，系可以酌情处理嘅，有咁嘅情况。針對住尋日嘅確診同埋初步確診數字，繼續揾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下。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 你好，蕭樂文，早晨。 頭先都講到啦，四千幾宗嘅確診啦，初步確診就7000宗左右嘅。點睇而家呢個情況咧？社交距離措施其實十號開始再收緊啦，到而家嗰個確診數字都一路升，仲越嚟越多嘅。咁點分析個背後原因咧？ 我想而家最大嘅問題，即係都係即係我哋嘅隔離設施未足夠啦。咁因為如果你譬如真係屋企人有人初步陽性咧，喺香港咁居擠迫嘅居住環境咧，的而且確係喺即係喺咁嘅情況下係好容易傳俾屋企人嘅。無論你我哋做幾多嘅即係小心啊嘅感染控制都好。咁所以咧，變相即係一個，如果喺屋企傳俾幾個的話咧，咁的而且確係唔理想，同埋咧嗰個數字咧係會有所增加。咁我諗真係要好睇市民嗰個認知同埋嗰個自律啦，即係依部分，尤其是喺而家咁資源嘅不足底下。咁我諗當然就如果有需要嘅病人咧，即係譬如喺病徵上佢開始轉差，或者好唔舒服咧，咁的而且確有關方面係要諗盡方法咧去幫佢哋。譬如而家嘅指定嘅診所咧，有冇可能係再增加咧個數目？即係如果可以再增加嘅時候，可以方便到市民呢、這個會釋除到佢哋一啲等候即係入院或者係喺居家嗰度進行檢疫嘅人士咧，佢哋有一啲支援。另外一部分，我相信就係話，即係仲有一班市民，佢哋仍然覺得即係快速測試陽性，我都要做一啲核酸嘅檢測嘅。咁會唔會即係我哋而家有即係嗰啲所謂深喉唾液嗰啲樽咧，可以再方便到派發到俾一啲嘅人士咧咁樣？咁等佢哋可以即係比較容易啲去獲取得到咧。咁我覺得，政府喺呢部分都可以多加留意下。 OK， 嗱，另外有報章消息都話啦，可能即係政府都會諗一個叫做強制全民檢測，就話做三次嘅，每個禮拜做一次，即係夾埋三個禮拜咁樣啦，就係希望可以完全揾出曬所有嘅個案啦。咁但係就唔會禁足嘅。根據報章消息所講，如果唔做呢個嘅檢測，亦都可能會罰款嘅。點睇呢一個嘅方向，全民檢測咁樣做？ 全民檢測即係當然，即係佢如果有嗰、那個即係核酸嘅試劑，或者有人手有曬嗰個 logistic 嘅安排，係冇話做唔到嘅，一定係做得到嘅。咁問題就話嗰個成效係咪預期我哋想攞得到啦？咁同埋即係譬如有啦，知道嗰啲陽性個案係點啦？咁譬如我哋發覺，咦嗰、那個比例嘅人數都幾多喎，已經超出咗即係嗰個即係、你有嘅隔離中心。譬如我哋而家嚟緊會，譬如有啲係酒店啦，酒店業可能會提供啦，或者一啲大學嘅宿舍啦，或者甚至乎有更加多嘅地方，可能政府係會揾得到嘅，譬如一啲嘅屋苑啊，或者屋村啊等等。咁我嚟作隔離設施，咁即係變相佢哋唔係一定要有兩手準備。咁而家問題就係話，萬一我哋揾得到啦，咁、那個安排點咧？點樣去即係緩急先後去俾一啲 更加有需要的人士呢，尤其是譬如他屋住屋的環境是比較擠迫的時候怎樣安排呢。咁不過大問題我哋始終都要希望住院的服務在那部分呢真係要相應地係要有所準備，因為你如果譬如你驗得越多嘅時候咧，即係話你一啲嘅確診人士亦喺個社區越多，咁你計翻出嚟嗰個百分比，即係有需要入院人數嘅百分比咧，亦係相應地會多咗。 OK， 咁呢個可能會更加即係切實幫得到手啦。 但呢個就係即係驗完出嚟之後點樣處理嗰個後話啦。但我想知啊，本身如果全民檢測，根據消息所講啦，未必做一個圍封禁足嘅呢一個個作用有幾大咧？即係啲人係繼續可以流動啊，繼續有機會係跨區啊，同埋佢都係分因為佢都要分按身份證去即係分批逐日唔同嘅批次嘅人去驗啦。你呢一刻驗到冇事，到你出結果可能已經同其他人有交流嘅時候，又有可能又中咗喎，但又未知喎。唔圍封禁足之下嗰、那個嘅幫助嗰個嘅效果有幾好咧？ 嗱，我諗唔圍封禁足的話咧，的而且確會失去咗嗰個效用意義嘅。咁所以如果政府或者有關方面真係希望係全民做強檢三次咧，我諗不如我哋真係要認認真真咧去諗清楚，會唔會係涵蓋埋禁足同埋圍封？咁因為如果你兩頭唔到岸或者半鹹淡咁去做咧，其實冇意思嘅。 另外我想問你，因為尋日有啲數字嘅醫管局都話係過去14日嘅確診病例入面咧，17歲以下嘅患者咧就17%，咁啊6歲以下嘅患者咧就佔差唔多一成啦，9%啦，咁啊點睇今次疫情好似對啲小朋友嗰個威脅特別大咁樣？ 係啊，我諗的而且確即係今次嘅疫情係突顯咗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問題啊！在過去那四波都即係冇話見到有依啲咁嘅情況。咁我諗有幾方面啦。第一就係真係我哋今次面對嘅變種病毒株係唔同咗啦。咁佢個傳染性高啦。咁同埋就係佢嗰個影響小朋友嗰個情況咧，亦係大大提高咗。咁自不然即係求診嘅人士、入院嘅人士多。我相信即係其實未發生之前咧，其實我哋都留意到西方國家佢哋都係有啲類似咁嘅情況，即係譬如我講緊入院嘅宗數啊、確診嘅宗數咧，都係大幅提升嘅。咁所以喺依部分，我相信即係無可避免，我哋的而且確係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加上咧，佢哋即係早期啦，我諗。即係家長們可能都帶小朋友去接種疫苗嗰個意欲咧，未必係咁強。咁但係當然而家就嗰、那個情況有所改變啦。你會見到即係有好多家長們咧，都希望盡快帶佢哋嘅小朋友咧去接種即係新冠疫苗。 好啊，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除咗講到一啲醫療硬件上面咧係去到即係所謂爆煲之外咧，喺確診嘅個案係咁升嘅時候咧，救護員本身應付嘅工作啦都多咗，佢哋要除咗要應付一啲緊急嘅召喚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確診者要移去唔同嘅設施，可能都要涉及到佢哋嘅工作，或者有啲唔同嘅即係新冠嘅病人啦，可能都。不同情况之下有可能会用到他们的服务的。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消防署助理署长顾湖救护吴孝明，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吴孝明，可不可以讲一下近日那些救护车服务是不是都多了呢？因应这个第五波疫情多了多少呢？还有他们这一类的病人是不是都是属于非紧急服务的？ 这个其实要讲一下呢，现在那个疫情呢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救护的服务呢是面对极大的人手不足的压力啦。那我们无论是那个召唤的数量啊，或者是我们每一转的救护那个召唤呢所处理的时间都是长了的。是啊。 每转是长了多少呢？ 其实呢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如果係处理呢一类嘅確診嘅病人呢，咁因为佢係传染病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完成咗个召唤之后呢，我哋都係要将架救护车呢就做一个清洁，同埋要做一个彻底嘅消毒嘅。咁与此同时呢， 其實我哋每一位同事咧，佢哋處理呢啲咁樣嘅傳染病個案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要著足曬全套嘅保護衣物嘅。咁所以一般嚟講，會比我哋處理一般嘅緊急救護服務嘅召喚咧，個時間咧係長兩至三倍嘅。 咁我想知道呢一类系咪叫做非紧急嘅救护服务？有冇因为多咗数量而影响到紧急服务嘅提供？ 嗱，其实要分开两边咁讲嘅。嗱，我哋部门为市民提供嘅紧急救护服务咧，我哋系有个服务承诺嘅。我哋喺92.5%嘅就系我哋嗰个服务承诺啦。吓，因为我哋要达到咧12分钟之内到现场啦。咁至於頭先主持你講嗰種呢，就係、是、屬於非緊急嘅救護服務。例如呢，我哋就係從衛生署防護中心嗰邊呢，就佢哋嗰個安排嗰啲病人，佢哋通知咗我哋之後呢，呢啲大部分都係病情穩定嘅病人嚟嘅。咁我哋收到嗰、那個名單之後呢，我哋就會陸陸續續安排呢啲非緊急嘅確診病人呢，從佢哋家中呢就送佢哋去竹篙灣嗰個治療中心嗰度。係啦。 咁有冇話即係送去頭先就話呢、這個有冇個時間上面嘅承諾方面，同埋有冇話啊頭先你話12分鐘就係一個嘅服務承諾啦，呢一方面有冇影響到呢？即係兩個緊急同埋非緊急，因為非緊急嗰邊多咗，而令到緊急方面嗰個應召時間都長咗，有冇咁 啊？呢個就一定係有影響嘅，因為咧其實又好似我話先咁講啦，就主要係分開兩個部分啦。我先講咗非緊急嗰邊啦，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安排咧，由於我哋都接到大量嘅要運送呢啲確診嘅病人，由佢哋家中咧送佢哋去竹篙灣嗰個治療中心啊，咁我哋已經係抽調咗我哋具有先遣急救員資格嘅消防員咧，同埋咧，我哋就喺租咗啲旅遊巴，咁就將呢一類嘅非緊急嘅病人咧，就由佢哋家中咧送佢哋去竹篙灣嘅。咁至於點解要咁樣做呢？最主要一個目的就係話，我哋要將所有前線嘅救護嘅資源咧集中。確保我哋所提供嘅緊急救護服務咧，雖然而家其實係一定係受到重大嘅壓力㗎啦，因為嗰個召喚嘅數量係實在太多，咁啊令到我哋咧一定係要集中曬，無論係我哋前線救護人員嘅所有人力啦，咁同埋我哋後勤嘅其他嘅救護人員啦，我哋都集中曬所有嘅資源去應對而家嗰個大量嘅緊急救護服務嘅召喚。 嗱，逐樣講，頭先你因為提咗一啲人手上面有一啲係車可能救護車不足，就用咗旅遊巴等。逐樣講，人手不足嗰度，其實而家點樣加一啲即消防處點樣加啲救護員嘅人手去應付成個需求啊？除咗話我見有啲係咪話有啲連呢啲學員都揾埋嚟幫手，或者一啲救護學校嘅教官都出埋嚟幫手，係咪咁啊？ 係啊，啱㗎，正確㗎。咁頭先我咁講啦，就話我哋已經係安排咗，就將一啲具有先遣急救員資格嘅消防員啦，佢哋就主力去處理嗰啲非緊急嘅。咁然後咧，我哋面對呢啲大量增加嘅緊急救護服務嘅求助個案咧，我哋就會咧將我哋其他嘅，例如頭先主持你講嗰啲咧，就係、是、我哋學院嗰啲教官啦，或者係正在接受訓練嗰啲學員啦，我哋都抽調佢嚟一齊幫手去提供呢個緊急救護服務咯。咁因為呢度我要特別澄清一樣嘢啦，就係、是、嗰個救護嘅學員咧，其實佢哋係未完成個訓練，咁所以我哋係唔會將佢哋即係擺喺個救護車上面當值嘅，我哋係會安排佢哋做啲叫做支援嘅工作。例如就好似係幫救護車消毒啦，嚇呢、這個頭先我都提過咧，就係話我哋一般嘅其實每一轉嘅救護嘅召喚，我哋都係處理用咗一個鐘頭嘅。但係而家因為譬如大家都知道啦，近日嗰個召喚咁犀利啦，咁急症室嗰度嗰個病人嘅數量咧都係咁好多嘅。咁我哋往往咧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要等待急症室嘅醫護人員咧幫我哋接收我哋嘅病人。咁呢度亦都係最長嘅時間，我哋都曾經係試過呢長達呢成3小時嘅。咁同埋亦都係有最高紀錄，就會喺某一啲 嘅醫院嗰度咧，係有成七八架救護車喺度，即係喺度排隊等交收病人嘅。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實對我哋嗰個前線提供緊急救護服務嗰個壓力係有幾大咯？ 但呢、這、一個即係等急救急救急症室嗰度嘅即係人手去接你哋個病人嗰度咧，就唔係你哋加人手可以應付到。頭先話都係加一啲可能譬如學員方面，就係主要係一啲消毒方面啦。其實你講到學員又好，教官又好。或者一啲先遣嘅資格嗰啲嘅消防員都好，嗰啲有幾多嘅人數係可以幫到手咧？同埋而家係咪話我見都有啲講法，有啲工會講法都話有啲休班嘅員工亦都要取消休假啦，工時亦都加長咗好多，有冇了解到成個情況係點啊？ 係有嘅，有嘅，主持。咁咧嗱，其實我想即係喺呢度重申一樣嘢啦，我哋消防處作為一個紀律嘅部隊咧，其實我哋部門係有機制喺呢個緊急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為咗要保障市民嘅生命安全咧，我哋其實係可以安排全部嘅屬員就分開叫做分開嚟當值嘅，例如就係可以分開兩隊啦。今日就係 A 隊翻當值，咁啊，聽日就 B 隊當值。咁但係我想趁呢個機會咧，就首先要多謝同事先啦。咁即係點解咧？就話我哋其實而家咧就係、是、用緊一個叫做自愿參加預時工作嘅計劃，應付緊而家突如其來嘅救護嘅服務嘅召喚嘅大量增加。我要澄清呢個計劃咧，係啲同事咧就係、是、自愿參加嘅。咁所以我一定係要喺呢度多謝啲響應我哋呼籲嘅同事啦，佢哋自愿參與呢啲如是嘅工作咧，咁就會應付呢個大量增加嘅需求嚇，咁呢個就係冇一個強制性嘅。咁另外一樣就係關於咧頭先我所提過嘅，因為大量嘅召喚嘅增加咧，咁我哋就亦都做咗呢啲叫做特別嘅安排嘅，就係話咧為咗要加大嗰個救護車嘅數量咧。咁所以我哋都安排就係話將啲救護車原本係由三個人當值嘅，我哋呢就改為兩個人當值。咁其實個原因呢都係話盡量可以令到多啲嘅救護車就可以隨時候命，要去確保我哋維持到我哋嘅緊急救護服務囉。 影唔影響對患者嘅照顧呢？三個人變兩個人。 喺個人力嗰方面就三個人就一定係多過兩個人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佢哋都係我哋具備同等資格嘅救護人員嘅主管嘅。呢度我要補充一樣啦，頭先可能係講漏咗啦，就係話我哋除咗係後勤嘅教學院嘅教官啦，或者係我哋叫做其他嘅後勤嗰啲我哋屬於我哋救護識救護嘅人員嗰啲會出埋嚟抽調埋過嚟幫手啦。其實我哋前線呢，我哋嘅高級救護主任同埋救護主任呢，佢哋都一齊係上埋嘅救護車當值嘅。咁所以你可以想想，即係話我哋其實部門而家呢就因應而家個疫情咁犀利呀，咁就亦都其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救護同事呢係確診咗。咁即係你可以想象一下，就係話我哋有救護嘅同事一確診咗，咁就一定係會影響我哋嗰個前線救護站嗰個運作，因為我哋要馬上，如果我哋知道咗某一位同事佢係確診咗咧，我哋要馬上將嗰間救護站咧就關閉，就即刻要做一個徹底嘅消毒，亦都要做啲追蹤，睇下邊一位同事係同嗰位確診嘅同事係緊密接觸者，我哋要馬上將佢咧就即係等佢嚟。等佢唔好再需要再執行嗰個行動嘅職務。咁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哋嗱，我就以單單我舉一個例子啦，直至到我哋第五波疫情到而家咧，其實我哋有43位同事係確診。咁我即舉一個例子比較容易啲明白個情況，就是、單單以琴日為例咧，我哋就已經有12位嘅救護嘅同事確診。咁呢12位嘅救護嘅同事咧，佢就一共就影響咗11間嘅救護站。他们要短暂地关闭去做清洁消毒。 Okay. 那你看看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我们就已经将所有在家中等候的稳定的病人，我们就已经安排了我们具有先遣急救员的消防员去处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将整个消防处整个部门里面具有这个救护人员资格的同事呢，都完全集中曬所有嘅資源咧，去處理嗰個緊急救護服務嘅召喚。 OK， 咁所以你睇到其實人手又不斷受到同事確診影響啦。咁我哋就一定要有個應變啦。 咁亦都好多謝啲同事響應我哋嘅呼籲啦，就自愿咁樣協助，即係因為我哋每一個救護員都有個好強嘅使命感嘅。 Okay. 係啊，係啊。 我想問車嗰度，頭先你話都係咪租用咗啲旅遊巴？我見有啲講法又話係有一啲客貨車，係咪都幫手嚟做救護車？ 其實咁樣嘅，我哋咧就除咗係租用旅遊巴咧，咁我哋其實都會有啲部門係有啲24座嘅載客車嘅。其實我哋都即係調動曬所有嘅資源去抗疫嘅嚇。咁 使唔使改裝嘅？我想知道呢啲使唔使變做救護車嘅，定係純粹係一架即係載客載到人就得噶啦，唔需要特別嘅設施嘅。 呢度我要重申一樣嘢咧，我哋唔係隨隨便便就會攞到啲旅遊巴士啊，或者係嗰啲載客車，我哋就隨便咁樣咁樣攞嚟載個嗰個確診嘅病人。我哋咧係同衛生署防護中心嘅感染控制組嗰啲專家咧，佢哋睇過我哋嗰啲車輛咧，我哋係做咗啲改裝嘅。例如咧，我哋要確保我哋啲同事啦，或者係嗰個病人啦，喺個車上面咧，佢哋係要確保一個足夠嘅距離，就確保大家喺呢個運送過程入面最重要一樣咧，就係話一來咧就係唔可以對呢個社區有個傳播嘅風險啦。咁但係亦都要講嘅就係話喺個過程入面咧，佢哋我哋運送嘅過程入面咧，大家都係有足夠嘅保持嘅社交距離啊，空氣流通啊，咁要保障翻我哋同事嗰個安全噶嘛。 OK， 好啊，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吳孝明，多謝你。好，吴孝明咧就系消防处助理处长括弧救护啊。头先就讲到，因为因应人手问题啦，咁就而家啲消防处嘅一啲救护车咧，有啲都由三人变咗两人嘅。咁希望可以腾出更加多嘅救护车出嚟，系后面啦。另外头先都讲到有啲旅游巴会都会改装到咧，系接咗一啲相关嘅人士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港府已经决定在三月开始为全港750万名市民进行全民强制检测，按照身份证的编号划分检测日期，每日检测100万人，每人检测三次，为期三个礼拜，未进行检测者将会罚款1万，但是无需进行围封禁足。据了解，内地已经答允派出人员协助香港采样，部分的检测样本会送到去深圳化验。消息人士说，有关检测会将登记和采样分开，检测者进行登记之后会获得派发贴上号码的样本瓶，实验室收到的样本瓶亦都只有号码而没有检测者的个人资料。当样本呈阳性，才会将样本号码和登记比对，找到阳性确诊者，因此绝不涉及私隐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令到公营医疗爆煲，公立医院隔离病床已经饱和，不但需要露天设置病床暂放确诊者，更加已经削减过半非紧急服务。至于被困家中的确诊者，即使没有病征或者已经痊愈，亦都因为未能够入院，没有办法解除隔离令，政府连日仍然未商讨出处理方法。港府專家顧問許雪昌認為，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確診者在屋企隔離72小時後，經快速測試驗出陰性，應該親自再向衛生署提交深喉唾液樣本，驗出為陰性就可以解除隔離令。如果快速測試仍然呈陽性，而該確診者已經打齊兩劑疫苗或者未打針，都可以分別在7日或者14日後自行解除再加隔離令。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预期，未来一个礼拜香港的确诊个案可能倍增。特区政府如今着力增加隔离设施，已经是远水不能够近火。他认为更加实际的做法就是先清晰分流患者，让病征轻微以及家居环境理想的患者居家隔离治疗，将床位留给年纪大、怀孕、儿童、长期病患的确诊者，更加能够降低死亡率。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医管局增加指定诊所寻日第一日运作，比已经获卫生署通知新冠病毒呈阳性而且有病征的患者打电话预约求医。有快速测试阳性的女士在指定诊所门外哭诉，咳到五脏六腑都痛3日，但因为未获复检确诊而被拒入内求医。 另外，有指定診所被發現未完全分隔陽性患者和前往配藥的市民，兩者共用同一出入口。有專家認為相關安排不理想，或者會增加診所其他病人感染風險。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冠疫情嚴峻，救護資源不敷應用。據了解，消防處計劃租用大型旅遊巴運送輕症患者到檢疫或者治療設施。處方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暫時會內部調派7架客車，並且向外租用40架旅遊巴協助分流輕症患者。消防處救護員會理事林家樂昨日表示，救護車服務正是面對巨大壓力，呼籲市民要體諒。《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協調會，會議專門研究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支持香港抗疫的具體措施。會議強調，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壓制疫情快速蔓延的勢頭，盡快穩控疫情，堅決打贏香港疫情防控保衛戰，確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據了解，港府準備下個月按市民身份證號碼劃分檢測日期，連續三個禮拜為750萬名市民每個星期採樣一次，樣本會送往深圳化驗，務求在3月底找出感染者送往隔離，避免封城。社論說，大幅增加隔離設施是為下階段全民檢測做好準備，因為如果設施不足，即使找到隱形患者亦都無法隔離。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從全國層面，香港已經成為武漢之後疫情規模最大的城市，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罕有就香港疫情親自發出重要指示，突顯事態已經提升到國家最高層級，中央關注香港疫情持續惡化將會影響社會大局穩定，香港現在需要強而有力的控疫招數，不應該拘泥於意識形態，糾纏於模式討論。明報的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說，在香港疫情最嚴峻時刻，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三個一切和兩個確保。社評說，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香港社會各界必須認真學習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深刻理解，屢屢奉行，貫徹落實，集中全社會力量，調集各方面資源，齊心協力，共同打好疫情阻擊戰。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嚴峻，政府在應變措施上未能趕得及節奏，以設立專屬的士車隊往返指定診所為例，明顯是運輸及房屋局和醫管局兩方面未能夠互相配合。診所在前日已經運作，但是的士車隊只能夠在2月18日才出動，遲了兩日，結果任由患者自行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的士到場，途中有機會散播病毒。而醫管局前日指車資要市民自費，運防局昨日就話免費，連呢啲基本資料都錯，令人擔心。成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天马苑。牛头角的振华道落返去牛头角道方向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落雅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咁喺封路方面，窝打老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老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7号 B、10号同埋208号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 马鞍山、云海、松海台一座，天水围天瑞村、瑞满楼、屯门田景村、田乐楼、屯门海翠花园六座，同埋马鞍山锦英苑、锦顺阁。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齐广珀为国家队取得第七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2年2月17日新增4285宗确诊，7000宗初步阳性， 再多9人离世，17人危殆。医管局非紧急服务减至4至5成。 习近平指示特区稳控疫情，特首称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俄军称逐步撤离乌克兰边境，美国北约反指俄军数目增加。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公立医院的病床硬件不够用，见到明报他们的报道所讲，就说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有数十人在急症室外面过夜，深切治疗部要改为开放式去接收更多的病人。明爱医院早前已经是有报道讲到他们急症室外面有一个户外的分流区，现在就说一些人数就是不减反加的这样。医院管理局方面，总行政经理何婉霞都提到，即近日有些病人在户外等候入院，他都说作为医护对此感到不好意思，希望有更加好适合舒适的地方是给病人去等候的。局方正是同政府努力去研究，去尽快增加一些隔离设施。除了讲到硬件之外，同样在医院做的一些员工，无论医生定是护士，在这段时间都是工作量大增，同埋压力都非常之大嘅。请你有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早晨。 咦，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陈国成，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近日一啲医护嘅人手上面同埋工时上面嘅情况系点啊？ 近日我哋我谂好多嘅医都面对紧好多确诊病人去到医院求诊啦。咁我哋尤其是明爱医院或者系其实其他可能系伊丽莎白啊、博爱，我哋都知道就有好多嘅病人咧，需要喺急症室对外嘅一啲空地啊、露天地方咧去等候，喺啲帐篷啊去等候咁样。咁呢个情况其实好唔理想，尤其是可能系琴晚啦，落咗场大雨，咁样对于一啲喺露天等候嘅病人嚟讲咧，都会系有机会令到佢哋情况即系身体情况转差，可能会出现低温咁嘅情况。咁而喺人手方面咧，我哋见到成個疫情期間咧，都其實都係好唔足夠嘅。可能尤其是即係可能琴晚即係拉間即係夜間嚟講，可能個人手比例更加係即係更加懸殊，就係可能係五六個嘅同事，無論係護士亦或係病人服務助理咁樣，係對待可能大約即係100位嘅病人咁樣。咁所以嗰個人手比例係極之唔平衡咁樣。同事方面咧，亦都係感到相當大壓力啦，一嚟面對即係好大嘅工作量啦，同時亦都係面對緊就係嗰、那個內心嘅一啲嘅煎熬。我哋見到好多同事嘅反應就係佢哋即係入行咁多年啦、都未遇過即係咁樣嘅即係咁惡劣嘅情況，令到佢哋即係好多嘅即係一啲嘅護理嘅服務啊，都唔能夠去即係提供咁樣。所以同事都會覺得內心係會有啲好痛心同埋有啲痛苦咁樣。 即系先讲，头先话户外，即系始终而家都话啲等入急症室喺户外地方等入院嗰啲等等嘅情况啦。头先你都讲到话，寻晚譬如落雨嘅，或又或者一啲患者，譬如突然间佢嗰个状况系转差咗，其实一般嚟讲，仲有冇人手或者一啲嘅设施系去处理呢一啲情况嘅咧？咁另外头先你话啦，昨晚應該是講緊夜間咧，就係五六個同事係對100個病人。我想知啦，正常一般情況下係應該嗰個人手比例係點咧？ 我諗如果你問正常情況咧，其實我諗近即係幾十年香港都冇一個正常嘅人手比例嘅啦。 嗯， 係啊。咁你話如果一啲正常嘅人手比例，其實我哋根據翻即係參考翻啲外國澳洲啊、英國啊、美國咁樣，其實最理想就可能係一個即係護理人手對待4至6個病人之類咁樣，一個國際嗰個情況。咁所以其實香港即係喺疫情之前都已經係一直係超負荷咁去處理。去到今次第五波疫情期間咧，我哋見到大量嘅即係確診人士湧往醫院求醫咧，其實係令到嗰個比例更加係失衡咁樣。係咁樣 戶外嗰個情況，另外就想問， 係戶外的情況就係、是、如果你話突然間情況轉差咧、其實就一嚟就未必可以即時即係監察得到，即係病人嘅情況轉差啦。即使即係知道病人情況轉差咧，都會盡量即係去處理嘅。咁但係可能人手上面就可能會令到即係本身好緊住嘅其他方面嘅服務都可能會有受到影響咁樣。 另外就是即除了本身病人多之外啦，公立醫院本身都有一些醫護人員咧係確診，好似尋日就公布有多119名嘅員工係染疫啦。咁啊，暫時就話冇病人係列為密切接觸者嘅。尋日嚟講，不過就係26個員工都會係列咗一個密切接觸者要檢疫嘅。呢個又進一步令到人手又再緊啲喎，係嘛？ 係同意 係咯，即係呢個喺因為一啲醫護人員染疫而令到人手減少嗰度有冇話睇到而家邊啲醫院啊，或者邊啲科入邊係最嚴重 嘅？我手頭上就冇資料嘅。 但整體嚟講係咪都係而家見到譬如急症科、內科嗰啲嘅情況喺人手緊張方面係最嚴重嘅？ 我相信係啦，我都同意，因為急症室就首當其衝面對。即係好多嘅確診病人嚟求醫啦，咁樣內科就係要面對好多有需要嘅病人嘅住院服務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醫院內部嘅情況都即係人手比例方面都好緊張。 你哋希望可以點樣去即係支援或者幫助你哋，令到即係成個人手緊張嘅情況都唔好咁嚴重，或者令到你哋喺度做嘢喺度抗疫期間都可以唔使咁大壓力咧？ 我想首先就是个责任必然在医管局身上，他作为即全港最大公共卫生系统的持份者，他是有个责任和政府去商讨抗疫方面的政策。究竟今天我们香港的抗疫方针是一个什么方向，然后定了方向之后，医管局是需要去提供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规划，一个计划给到前线的同事是可以跟随。咁我哋今日見到第五波，我哋見到好多嘅一個混亂嘅情況，其實就係因為醫管局佢完全冇一個即係面對大量病人求診嘅時候，佢完全冇一個事先準備嘅計劃，所以令到今日我哋見到就係好多嘅醫院咧，其實都係完全係手足無策咁樣去即係見到有咩問題嚟先去處理。咁所以其實醫管局嘅後知後覺，必然就係今日嗰個情況嘅。佢个责任就喺医管局身上咁样。 而家除咗话医院之外咧，有啲社区隔离嘅设施啦，啲治疗嘅设施，譬如喺亚博啊等等咧。呢度系咪都分紧啲人手？呢度会唔会影响大咧？由人手方面呢个影响？ 或多或少都有嘅，一定系因为我哋知道，即系可能系每间医院都会有啲人手系会抽调过去嗰边帮手咁样。咁樣同時同埋咧都我哋都知道，即係嗰、那個資訊嗰、那個流通嘅程度其實都好緊要，因為我哋見到可能即係醫管局不斷有一啲嘅唔同嘅呼籲，但未必令到公眾清楚知道其實佢個信息嘅內容。咁其實所以 醫管局同埋政府有關當局都需要將個資訊傳播方面係做得好啲咁樣。 例如咧，邊啲資訊方面？ 例如可能佢今日會同人講話需要居家，即係所謂有一啲嘅居家抗疫啊嘅方案咁樣。但其實佢冇講得好清楚，究竟居家抗疫嗰個指引係點樣，或者相關配套係點樣？當醫管局如果係有呢一方面嘅計劃嘅時候，首先係要對公眾清楚闡釋翻有關政策嘅內容啦。令到公眾好清楚知道究竟自己是屬於邊一類，即係邊類患者嘅時候可以點樣處理啊之類，而唔係即係所有即係當你見到自己無論係有症狀或者冇症狀嘅時候，你都勇往醫院求醫咁樣。 嗯嗯嗯，我見啊，醫管局係咪都話想即係所有員工都要逐步接受快速測試？呢個係對於即係啲員工嚟講，係咪都會減少到佢哋擔心染疫嗰個風險咧？ 我諗員工擔心染疫嗰個風險嘅原因係本身係嗰、那個醫院嘅政策嘅混亂啊，後知後覺令到同事其實面對每一樣面對病人嘅時候都會有一種感染嘅風險喺度，係、 嗯、 咁所以其實唔關係咪話會進行檢測試 啦。嗯，好啊，唔該曬陳國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陳國成係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都講到人手啊、醫護人手非常之緊嘅問題。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主席。 早晨。係， 我想話咧，你就算全民檢測，暫時都係我覺得有冇乜用咯，因為嗱、好似比如一樣嘢，咁呢間好多做檢，我太太做檢疫酒店嘅，咁佢就走有個同事，咁、佢就譬如佢三日。因为酒店是两日一检的嘛，他检测完之后呢，咁啊等了成个礼拜，咁啊出了报告就说他阳性，咁跟住呢就问医管局点做，医管局话你自己坐车回家，咁好坦白讲句，你嗰七日出了报告，七日内已经是周围走的了，啱啱先，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话你仲要去坐车回家，咁佢坐車翻屋企個路途又周圍走咯，係咪啊？跟住咁你又入唔到醫院，咁佢梗係買定糧食啦，係咪先？買定糧食又去超市或者街市，咁係咪即係你咁樣係沒完沒了嘅喎？啱啱先？ 佢而家話做每人做三次，咁會唔會又穩妥啲咧？你覺得唔係淨係做一次？ 每人做三次，但係你個報告係咪第一即日出先？第二出咗之後會點樣樣咧？ 即系点处理到验到你系阳性？点处理咧？ 系啦，同埋一样嘢，你今日检测 OK， 咁今日检测星期先有报告，咁你难保嗰啲人嗰一日就会周围走噶啦嘛，啱唔啱先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都担心到，因为而家有报道引述消息所讲啦，可能会分批做一个嘅全民检测嘅即系措施咁。不过呢个都有待系证实啦。不过佢又担心啦，如果系唔禁足嘅时候，啲人继续流动啦，同埋检测之后都出到出结果，都可能有一段时间。就算佢话验到阳性，又究竟下一步点处理咧？咁呢个都系阿陈先生提到嘅意见嚟嘅。先休息一阵。 生命本来就充满起起跌跌， 残疾运动员纵然因为意外， 因为疾病， 因为先天后天遇上了重重的挑战， 但今天他们未然放弃，在残奥会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赛事入面，他们超脱了躯体的限制，带着自由自在的精神展翅翱翔。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香港残疾人运动员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定邦。 国安法咧就是一个国家所立的法律，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基本法嚟审查，这个同基本法是平衡一个法律。佢就经过基本法的第三附件，然后咧就以全国法律在香港实施，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全国性法律嚟嘅。 星期六晚上9:00，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要听大家的电话，有廖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廖先生，系，请讲。 系咁啊，我想讲讲呢排的士咧，受到疫情关系咧，我哋揸主程三四成， 咁政府咧就话军即系至少嗰啲砌钱咁样，我谂三四十蚊就唔好够噶。咁我希望政府咧就补翻三千蚊一个月，补翻六个月咁啦，因为个疫情真系好严重。 嗯，有冇兴趣即系头先讲话嗰啲指定诊所咧，而家话有一啲嘅抗疫的士可以参加嘅，就系免费接载一啲嘅患者去指定诊所同埋住所嘅，会唔会有机会谂住都有兴趣参加這個呢个咧？ 就都有兴趣啊，不过只不过睇下佢点安排法啦，睇下点样报名咁样咯。 嗯， 因为都其实都好多司机都好有兴趣，譬如我谂不到而家都要抽签未定。 系，即系但系你哋又反而唔担心话你哋载嗰个客系一个患者嗰个风险系嘛？ 咁其实都担心嘅，咁但系问题咁我生意咁差，咁你都要咩噶生活噶？咁你着好晒啲嗰啲保护衣啊，即系做好装备啊，洗干净架车。消毒啊，咁样都应该 OK 嘅，因为而家好多啲即系嗰啲政府公营嗰啲，即系搬出嚟嗰啲都系咁做嘅啦。 嗯， 咁、啊、另外咧，我想讲讲咧，我朋友咧，佢喺桥底 A 座嘅，咁佢就有一个染咗，咁就成栋都要检查。 好， 咁啊几个咧朋友去就去呢、這个即系冲个即系检测啦，但系冇晒丑，翻翻转头。咁我有个提议呢，其实你政府如果系一个有呢个检测到呢成栋嘅检啦，不如你林郑月娥佢有嗰啲检测包一个，佢一栋有期有四千个或者五千个人嘅，咁你咪俾一栋咪俾五千个嗰啲检测包俾佢，俾佢自己检，检完之后一对呢就摆喺度叫佢登记，实名登记就即刻攞埋个检测包拎去火眼，即系而家大陆嚟香港二千个嗰啲火眼嗰啲包嘛。即刻验验咗，俾翻佢实名，即系嗰个信俾佢，咁唔使三人力物力啊嘛，我觉得咁会好啲咧。 不过一嗰个好似系快速检测包嚟嘅，如果你系做一般检测嗰个就再准啲，就唔系净系快速嗰只。 我知，咁你暂时呢一初步确诊，因为太多政府做唔掂啊嘛，咁好唔好啊？ 明白，好啊。阿廖生有个建议嘅，咁啊，仲有张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嘛？ 系，请讲。 系咁嘅，因为我咧做五号做检测，十号电话通知话我咧。是一个确诊者，九个月试者，是五号到十号之间我都翻紧工嘅。我已经接触咗成间厂几百人，但是咧我好彩嘅，我间厂嘅同事全部去到检测都冇事。但是我十四号收到卫生署通知咧，就话俾我听，我二十号应该可以解除嘅啦。但是今时今日都未收到个解除令，即系检测令啊。同时我呢个确诊者咧留喺屋企等乜嘢，我不停嘅打电话，都系话等啦，我通知相关嘅部门啦。但系我而家你哋系我两个弟弟就收到个检测令，我咧确诊者乜嘢令都冇嘅， 即系检疫令你讲紧，即系 包都冇嘅， 留喺屋企嗰个令你意思系嘛？ 冇系啊， 咁 我两个弟弟就有检测令啦，留喺屋企又有个检测包啦。就要佢哋点做啦？但系我呢个确诊者咧，就乜都冇嘅喎。咁你究竟卫生署系想我送去医院度检测，还是想点样咧 ？OK， 好啊，同阿张女士倾到呢度，都系一个确诊者，究竟佢哋下一步应该点做咧？话佢哋收唔到检疫令嗰个情况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公报同文汇报报道，据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喺深圳主持召开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协调会议，会议专门研究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埋中央支持香港抗疫嘅具体措施。会议强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压制疫情快速蔓延势头，尽快稳控疫情，坚决打赢香港疫情防控保卫战，确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亦都成立了多个工作组，负责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接，逐项解决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有关请求援助事项。消防署助理署长吴孝明说，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严峻， 消防救护服务面对极大的人手不足，每转服务需要的处理时间亦都延长。他在本台节目解释，消防救护人员每次完成运载确诊病人之后，都要消毒救护车，救护员亦都要着全套保护衣，处理时间比一般个案长两至三倍。吴孝铭提到，消防署已经抽调具先遣急救资格的消防员，并租用旅游巴和24座小巴协助运送非紧急病人，希望将前线救护资源集中应对大量增加的紧急救护服务召唤。他强调，相关租用车辆经过改装和卫生防护中心专家视察，确保车上有足够距离和空气流通，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医管局为新冠病毒确诊者设立等候入住隔离设施热线，星期二起运作。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话：首两日每日收到200-300个来电。他指出，头两日的热线较为繁忙，每个同事要用15至20分钟解答来电者的查询，未来会陆续增加人手。潘恩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来电者不少都是没有明显病征的确诊者，查询有关在家隔离要注意的事项。他又提到，未来会与私家医生合作，如果有等候隔离热线的确诊人士，致电希望了解更多医学资讯，会将他们转介给私家医疗人员，相关安排正在筹备中。潘恩荣说，早前呼吁希望更多医疗人员加入医管局的兼职团队，接获过百人报名，已经全数安排参与大屿山的各项社区隔离设施工作。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马克龙表示，各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另外，习近平指出，法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为增进欧盟团结，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做了不少事情。中方愿意同法方一道，推动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新华社引述马克龙说，当前国际形势充满紧张动荡，法方更加希望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批准生效取得进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8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6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5.8，跌4毫；友邦保险90元，升0.7；美团217.2，跌2.2；阿里巴巴121.3，跌0.2；药明生物61.2。提升1毫，中国平安66.2，跌3.5毫；信宇光学科技190.1，跌2.5；京东集团291元，跌6.2；华润电力15.54，跌6.2；金沙中国23.4，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5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人民币6.33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38，欧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1点，跌108点。港金报174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79美元，卖出186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街市；振华道落翻去牛头角道亦都车多噶，排到去乐雅苑。咁喺封路方面，窝打老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之间，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老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7号 B、10号同埋208号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Omicron又好，新冠又好，对小朋友的影响都可以很严重，譬如成日有四肢收缩，持续很高烧不退下来，或者严重呕痛和埋屙，可能是高危的了，我就会建议即刻跟政府999联络。 香港电台一定会跟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2022年2月17日，新增4285宗确诊，7000宗初步阳性， 再多9人离世，17人危殆。医管局非紧急服务减至4至50%。 习近平指示特区稳控疫情，特首称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俄军称逐步撤离乌克兰边境，美国北约反指俄军数目增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个报道咧，都讲到啊，因为大量嘅患者啊，新冠病毒嘅患者啦，喺公营嘅系统啦，咁啊，明报就据佢哋了解就话，医工局咧而家系仅余5500剂嘅抗药抗病毒药物啊，瑞德西韦嘅咁。咁呢个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系确认呢一个嘅上述嘅呢个嘅存货量啦。咁有医生咧就话，当局咧系收紧相关呢个用药指引，就唔再考虑咧将呢个药咧用喺一啲轻症嘅病人嗰度嘅咁样。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同大家都讲到，指定诊所都系俾一啲确诊者啦，留咗喺社区嘅入唔到院嘅，或者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嘅咁。咁就如果有需要有一啲嘅轻症嘅时候咧，都可以预约电话预约咗先啦，要先至咧就去呢个嘅7间嘅指定诊所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早晨。 早晨， 点睇7间指定诊所呢一个嘅做法咧？对于而家嗰啲未能够送院嘅患者嚟讲，帮到几多咧？ 嗱，我谂呢个指定诊所固然可能即系会有啲帮助啦，因为即系如果啲确诊者佢真系需要医疗服务嘅话，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即系解决办法。咁但系咧，我就即系考虑究竟即系其实有几大量嘅一啲。病患者咧需要去呢啲指定诊所接受嗰个治疗，即系因为佢嚟讲咧就即系轻症咧，其实即系差唔多，佢都讲到明，即系如果你太即系嗰啲基本上好简好普通嗰啲轻症嘅咧，其实你都可以唔使去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有1000个咧，我其实觉得都可能即系 都未必用得着咁多。 嗯， 但系点都好啦，即系如果有呢服务嘅话系好嘅。不过我就担心咧，即系话点都好，如果佢系需要有呢啲要睇症嘅，咁但系呢啲又唔可以去到医院。咁可能嗰交通上面安排咧，都可能会喺个社区上面咧，即系有啲嘅风险喺度啦。因为即系讲紧，如果你有一千个。即系喺社区上边咧，周围去咧，其实可能都有个传播风险喺度。虽然而家佢有个嘅指定的士可以即系有啲安排啦，咁但系始终你嗰个病人都要去落楼啦，喺街上等的士啦，然后咧就个的士嚟到啦，咁即系又要去到嗰个嘅医院嗰度，咁个的士嗰个嘅司机啦，同埋嗰个车辆个空间啦，都可能会有个。即係風險喺度，即係可能傳播咗俾其他嘅乘客咁樣。 另一方面，除咗話指定診所咧，就話嚟緊都會同私家醫生合作啦，籌備緊嘅，就話等一啲隔離緊或者等緊入院嘅患者咧，有一個電話診症嘅咁樣。呢個又點樣睇？呢個又幫到幾多？或者頭先除咗講指定診所，即係親身去嘅預約之外，親身去嘅，或者頭先講呢個電話診症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幫一啲而家等緊入去一啲設施或者入醫院嘅確診咗嘅人士咧？ 我谂琴日何柏良医生咧，其实都提出咗一个几好嘅建议嘅，譬如话一啲视像嘅形式去睇病啦。咁即系电话都可以啦，当然。咁即系呢个方式都其实可以，即系某程度上帮到嗰啲嘅确诊病人咧，佢系即系得到一啲即系適切嘅治疗。只不过咧就系话其实呢啲病人去留喺屋企啦。去等入院嘅话咧，其实可能都唔止需要呢啲医疗服务嘅，可能其他嘅配套都需要，因为佢可能仲同屋企人住，譬如我有个朋友都确诊咗，咁但系屋企人咧暂时都系未系确诊嘅，咁即系三个人住喺一间屋嗰度，咁可能佢需要嘅就唔系单止一个嘅医疗服务，佢可能其他一啲生活上需要，譬如话佢嘅屋企人。有冇其他嘅一啲即係防護嘅即係裝置咧，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日用品啦？因為可能佢成家人都唔可以離開個單位嘅，咁呢啲地方都可能有一啲服務啦，或者係用品咧要提供到俾佢哋，就確保佢哋咧停留喺一個空間嗰度，唔使周圍去啦。 不過呢個就可能未必完全係醫管局嘅，如果你講到一啲物資上面嘅嘢就。 絕對係啊，因為我諗醫管局提供嘅地方，即係佢哋，我都相信已經好盡力㗎啦。咁其他我方面咧，就可能係超越咗嗰個醫管局，咁可能係衞生署啦，或者其他嘅部門啦嚟到即係處理咯。 Okay. 譬如話民政事務局啊咁樣。 頭先講話指定診所咧，就要衞生署有個確認佢係確診者，咁由預約之下先至係去啦。咁所以尋日咧就有一啲嘅快速測試陽性嘅人士咧，就直接去咗個指定診所咧，就係被拒入去嘅。咁但係佢已經有一啲病徵出現㗎啦，話佢咳啊等等咁樣嘅。點睇呢個情況咧？究竟係容唔容許有即係所謂酌情權？如果容許嘅話，又會唔會比較即係秩序混亂啊等等？呢個點樣衡量咧？又要？ 我自己个人睇啦，即系如果你话确诊者有一千个要即系涌到啲指定诊所去求诊嘅话咧，我觉得呢个未免太过即系悲观嘅，因为始终佢都系即系嗰个病征比较轻微嘅话咧，其实都去睇病咧，其实都合理嘅。咁如果你话其他嘅病人确诊嘅，如果冇预约嘅话咧，咁我觉得应该有个通融俾佢咧，即系始终佢都去到啦。咁佢都需要啲服務，咁如果你話即係拒諸門外嘅話，咁有咩意思呢？即係佢只不過都係即係要返去繼續打電話啊，同埋我都聽到一啲意見呢，就話 因為佢話佢未確診，佢就係自己快速測試陽性啫，因為佢而家好多時候話復檢嘅時間嘛，所以就未攞到一個話正式確診嘅情況。 咪係囉，就係因為如果你即係測試有一個陽性話，咁已經係有一個嘅即係一個即係嗰個客觀事實喺呢度啦嘛。咁所以如果佢要呢服務嘅話，其實我覺得都應該係合理地你要提供俾佢咯。畢竟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好似琴日數字嚟講，講緊都係七百個，咁都用唔曬嘅話，咁其實我覺得酌情應該都可以俾佢去即係提供個服務俾佢咯。 最後我就想問啦，而家話因為等入院啦，有啲喺醫院外面都嗰啲等候區咧，變咗喺户外，有啲病人要喺户外，有冇留意呢個情況或者點睇個安排？ 我唔知今日情況啦，因為我今朝即係起身啦，即係都見到嗰個嘅天氣咧，即係唔係咁理想，有凍啦、大風同埋都係落雨啦。咁所以如果依然有病人或者長者繼續喺呢個嘅即係空地嗰度去停留啦，就非常唔理想。嗱，我亦都即係睇新聞見到好似而家佢有啲漲幅啦。咁但係都係唔係咁好，因為如果你話根本嗰啲嘅病房都唔能夠提供嘅話，你就唔應該即係倉促啦，咁樣將嗰啲老人家咧就送到去醫院嗰度，然後喺個空地嗰度再喺等候區咧係等上房，因為講緊可能唔係即係一個鐘半個鐘嘅事情咁啊。如果你係即係長時間嘅話咧，你應該擺喺一個即係安全嘅地方度先，然後咧就先。喺嗰、那個交通上安排咧做好咗之後咧，然後先至送佢去醫院，直接上去病房咧。 即係寧願佢哋喺屋企先，係咪咁？ 可能佢有啲係老人院社嗰度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既然佢都喺嗰個空間嗰度，咁你就等佢醫院嗰度咧有地方，你先至好送佢去個醫院嗰度咯。 OK。好啊，唔该晒林志游，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游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讲到而家医管局有唔同嘅措施咧，都讲到有一啲嘅病人因为确诊个案越嚟越多啦，有啲要喺医院外面等候入院嘅情况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啊，你好，啊，萧生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就建一個流程啦，譬如佢嗰啲喺屋企自我檢測嘅，佢測到自己陽性，咁佢要應該仲有一個確診嘅檢測噶嘛，即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要佢哋正如頭先嘉賓所講，佢哋去即係就算約咗去診所啦，或者去指定診所啦，咁佢都要經可能要自己經過一個路一個交通工具啊，或者經過一段路程。咁喺嗰段路程當中咧，帶俾社會係好大風險嘅。咁我建議咧，政府咧就上門同佢哋確診，即係派人。咁當然要有足夠人手先可以啦。咁啊確即係證實佢哋係確實，即係真係確診啦。咁跟住咧就就即係要都要問下佢哋啲病情諸如此類啦，咁跟住帶埋藥，即係帶定啲藥啊。我覺得應該係上門派藥嘅。 不過正常情況咧，如果你係已經有自我檢測係陽性咧，你係都唔應該出門口嘅。應該譬如你攞口水樣本就交俾屋企人啊，或者有人幫你帶去再做進一步 嘅檢測。因為呢個咧就唔應該係口水樣本嘅，應該係鼻咽拭嗰只嘅，因為更加比較穩陣啲鼻咽拭嗰只，因為口水咧有時即係都個。準確度唔係冇鼻咽拭咁高，咁我好希望咧，即係嗱，如果能夠做到一個上門去確診咗之後啦，順便同埋去派埋藥俾佢哋，即係其實知道啲病情係乜嘢㗎啦，因為佢哋可能一家幾口，咁直情係上門去派藥啦，咁派咗藥俾佢定時或者定時到後去派藥，咁我覺得一定係減低咗帶俾社會嘅一個風險嘅，因為好過佢哋周圍即係要去指定診所一條路啊。其實都有好有機會係傳咗播咗好多病毒出嚟噶。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就希望係講第二個，就係咧如果係政府落實啦，我聽到消息啦，佢話落實會全民檢測，即係咁全民強測三次。咁我爸爸已經九啊歲噶啦，接近。我好希望咧，即係以前周浩鼎議員都提議過，可唔可以有即係如果上門檢測？即係去攞樣本啊，都係提供一個咁嘅服務，即係或者定一個一個年紀啦，或者85歲或以上啦，都為數唔係太多嘅啫，即係依個年齡層。咁我希望咧，即係因為我好驚我啲老人家，即係特別容易交叉感染啊，喺排隊等候檢測嘅時候，係啦，我都。 OK， 好啊，唔该晒啊，黄生。不过那个全民检测系咪真系做咧，都系根据报章嘅消息嘅，睇下会唔会再进一步嘅资讯会出啦。咁佢先就讲到话，如果老人家要检测嘅话咧，佢就希望可以有上门嘅服务提供嘅。呢、这个就系黄生嘅睇法。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从古希腊伊索寓言开始，人类就喜欢以动物作为主角，讲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有时会想，为什么要以动物为主角呢？难道龟兔赛跑的主角不可以是一个永不气馁的人和另一个自负的人对决吗？于是我想到，或者原因是在于动物比人类更纯粹、更简单。有些道理如果连动物都能够体会，人类又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呢？ 如果你心累了，听动物说故事一书由多位作者合写而成，合写的结果亦都是相当多元，一书五章，每一章都包括一篇动物寓言故事、一套故事插画、一篇心灵短文，以及一首大家可以透过二维码登入网上平台收听的主题曲。以这种文字、画像、音乐的合作都指向一个目的，以故事治愈心灵。 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小智慧想认识新朋友，他走去认识小松鼠的时候，身上的刺就不小心刺破了小松鼠正在吹的番碱泡。之后小智慧又去认识最受欢迎的小兔子，但是刺又在玩的时候弄伤了对方。小智慧回到家向妈咪哭诉说，我真是讨厌身上的刺，朋友们都嫌弃他们，我可不可以没刺呢？你可不可以替我将他们全部拔掉呢？这个时候刺猬妈妈的答案是什么呢？她说，真正喜欢你的好朋友是不会介意你的外表，包括你身上的刺，他们不只会欣赏你的优点，也都会接受你的缺点，他们会喜欢一个原原本本的你。 这段话或者就是这个故事想讲的道理，但是我又想，这个预言的启示又可不可以是，当你明知道身上有刺，更要小心不要滥用朋友的爱而误伤他们。不同的解读没有对错，正是预言有趣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如果你心累了，听动物说故事，作者连善如、严佩如等，由突破出版社出版。 下个礼拜咧就系、是、下个礼拜三就已经系财政预算案嘅发表啦。除咗一啲政党之外，唔同嘅专业团体咧都有对于预算案嘅建议啊。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赵锦权测量师，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你哋学会对于预算案有啲乜嘢嘅期望嘅重点啊？ 其实我哋当然啦，希望政府啦能够响抗疫方面能够加强抗疫嘅工作啦，能够响协助社会有需要嘅人士啦，亦都希望咧政府可以增拨资源啦，支援本地测量啦同建造业啦，呢、这个我相信系有利呢个长远我哋嘅发展嘅啊。 房屋政策我见都有啲谂法喎，你哋系嘛？ 有的，我們其實呢在土地建築和房屋的、方面呢都有一些看法的。在土地方面呢，其實我們都特首在他那個施政報告裡面其實都說了，希望將、新界的農地呢是用一個標準地價呢，是盡快能夠、令到那些發展商呢是、可以、改變個用途的。那這方面呢，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呢盡快能夠落實到啦、啊、因為这个标准地价我想是会刺激到啲发展商呢，是令到佢哋是有一个咁样嘅愿望呢，是尽快可以做得到。咁我相信在呢一方面呢，如果标准地价出到同埋能够加快嗰个程序嘅话呢，对于未来嗰个土地嘅供应呢，其实会有所增加嘅。 另外一方面，我见港人首置先导计划咧，你哋都话希望可以扩阔呢一个嘅合作计划嘅，嗰、那个谂法系点啊？咩叫做扩阔咧？其实？ 其实我相信咧，即系而家政府响投嗰批里边啦吓，即系个所谓首置咧，佢其实就系响ULA 啦，即系市建局嗰边，佢有划拨咗一啲单位出嚟去做嗰个所谓首置。我哋希望咧，而家呢个首置咧能够系除咗呢一个咁样嘅指定嘅一啲楼之外咧，譬如一啲二手楼嘅买卖嘅时间咧，都可以俾一啲合资格嘅首置人士咧，其实系可以申请嘅。我哋觉得响嗰、那个一啲即系需要做首置嘅人士嘅话咧，我谂佢哋除咗嗰個所謂首付嗰個部分啦，即係嗰個down payment嗰樣嘢咧，我哋希望政府咧能夠建立一個基金咧，譬如係可以俾佢哋攞到個二案啦嚇、啊。當然啦，即係有一個特惠嘅價錢，再加埋二案嘅話咧，咁應該嚟講係會有更多嘅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咧係可以上到車嘅嚇。咁、啊、但係我哋亦都同時咧亦都講， 攞咗呢啲資助嘅人咧，將來如果佢哋即係有能力再去買樓嘅時間咧，呢啲樓咧佢其實應該係賣翻俾政府，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補地價咧，咁就可以攞翻出去市場上面呢、這個賣翻嘅，因為。我哋希望咧就係話所有呢啲，我諗包括即係居屋在內咧，我哋都係有個睇法，就係話如果呢一啲嘅樓，譬如有100個單位係專業做呢啲居屋嘅，咁轉咗即係出去之後咧，如果佢賣走咗補咗地價之後咧，其實是少咗嘅，變咗如果我哋話唔好賣，賣翻俾政府，政府攞翻嗰啲單位咧，其實俾翻嗰啲合資格嘅人咧，再入翻去嘅話咧，咁變咗即係排隊嘅人可以盡快可以上到車咯。 嗯，即系你觉得，譬如之前讲话，譬如居屋嗰啲咧，嗰、那个转售年期话再收紧咗，呢一个做法都唔够严啦，直情要分隔开两个市场，即系总之资助就还资助，就唔可以流入公开个市场，系咪咁啊？ 呢个系一个想法嚟嘅，因为呢个系其实对于减即系加快即系排紧队嘅人咧，其实系有个好处嘅，因为而家如果佢哋可以补地价嘅话咧，自然咧就系即系嗰个我哋叫可有嘅单位咧，咪越嚟越少咯。 Okay. 啊，咁政府又赶唔切要建造咁多，咁唯一嘅方法就系话将原有嗰啲咧就唔好减少，变咗真系有能力去买楼嘅人咧，佢哋卖翻俾政府，等政府可以将呢啲单位俾翻呢个合资格嘅人士去购买。咁呢个我谂系一个方法嚟嘅。 我见你哋话价格应该同建筑成本挂钩啊，呢个系。 其实我谂咧就两样嘢嘅，即系我哋觉得就系话我哋睇翻嗰个所谓嗰、那个差唔多一个 inflation 咁样啦。我谂做翻个通胀又好，或者系用一个所谓嗰、那个成本嘅价格嘅挂钩咧，即系其实就睇翻一个所谓类似一个通胀咁样去睇翻啦。 Okay. 即系今日用100蚊买，咁听日可能嗰个建筑费又好，或者嗰个通胀都好啦，其实都一路有增加啦。咁我哋觉得即系话用翻一个咁样去俾翻嗰个买家嘅话咧，其实佢就变咗就唔会因为嗰个今日出咗100蚊。五年之後咧，佢可能如果用嗰個所謂計翻嗰個即係撇除咗嗰個所謂通脹咧，可能得翻90蚊啫。咁我哋就話維持翻呢個咁樣嘅水平嚇。咁、那個目的就其實都係希望佢哋唔會覺得係即係自己少咗。咁、 okay. 但係佢哋亦都係攞咗政府嘅資助而去做呢樣嘢。我哋所以希望咧就係話攞咗政府資助嘅話咧，佢哋唔好補地價啦，就直情咧賣翻俾政府嘅話咧，咁就變咗。唔會有 double benefit 咁樣解嘅。 Okay. 再一分鐘度，我見你哋有個關於過渡屋嘅諗法，其實而家政府都已經有目標㗎啦，話去到20000伙㗎嘛，去到呢、這個係咪都符合咗你哋嗰個建議啦？都 其實我哋亦都希望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咧，能夠撥多啲資源咧，係俾即係懂得點樣去運營呢啲咁樣嘅過渡性房屋嘅一啲團體咧。我諗呢個係一個方法嚟嘅。當然咧，我哋覺得除咗依樣嘢之外咧，亦都可以去考慮嘅就係話，因為依家其實起嗰啲過渡性房屋咧，嗰個層數都係比較少嘅。如果將呢啲地咧係直情係起一啲我哋叫高層嘅一啲建築嘅話咧，相個時間，因為其實而家要解決呢個問題咧都好長嘅，我諗起碼都要10年8載嘅。咁如果係將佢直情係起翻一啲高樓大廈，譬如俾翻呢個房屋協會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即係一啲咁樣嘅機構咧，佢、 okay. 就可以去起翻嘅一啲高層嘅話，嗰個量咧，其實係會比過渡性房屋更多嘅。 好啊，唔該曬趙錦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趙錦權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講到財政預算案，其實下個禮拜就係噶啦。咁啊，大家都留意住，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